有時佢睇病嗰陣時候咧，屌佢睇完聽完診，同我病咯，你死得噶啦咁樣。係。佢係咁樣直接嘅喎，佢而家就將佢同醫生嗰套，屌你咪退落嚟呢度。 係冇錯。 跟住佢有一次又都好笑，就係咧有啲去到地區，屌俾個市民好似啲圍繞阿伯咁，屌你老母，你咪柯文哲咁。跟住佢一號都唔出聲，俾你屌完之後，知唔知佢講咩？阿叔，你有腎病啊？我而家俾個電話你，唔係俾個電話你去睇個醫生。點知原來真係睇完之後咧，確實嗰個阿叔原來有腎病。即係話佢一路俾個阿叔屌頸嘅時候咧，佢 一路觀察緊睇緊病。 屌好笑啊！ 望聞問切， 係啊， 腎病唔同 㗎， 講嘢 係 同我本唔同㗎。 同埋個樣係喺度，可能塊面咧，即係我哋唔識啦。 唔識嘅， 係咪？喂，所以佢過癮嘅，即係有時你呢啲咁嘅嘢咧。即係令到啲選民咧，即係好驚訝， 係 咪好神奇啊嘛？同一般嘅政客唔同， okay. 而呢一個同社會基礎有關台灣。 嗯 ，OK， 喂，咁啊，即係講台灣講到都差唔多啦，係嘛？我哋都要翻返去香港噶咯，大佬。 使唔使第三節先講？ 講到離曬地，好啦，下一節。